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道，唔知道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和你说说诗咧，廖伟棠，我哋要介绍边一位诗人呢？ 啊，今集咧可能系比较冷门嘅一个香港诗人啦。咁其实佢喺中意诗嘅人心目中咧就唔冷门嘅。 嗯嗯。 啊，就系罗桂祥。咁罗桂祥咧喺好多写诗有翻咁上下时光嘅人咧，都心目中咧其实暗暗比较中意佢嘅，即系因为佢嘅诗艺咧真系几精湛嘅，但系佢好低调啦，写咗几十年诗先出过一本诗集。就是記憶暫時收藏，咁亦都比較少作為一個詩人嘅身份拋頭露面，因為大家都知道佢係搞學術啦，啊有理論批評啊，又寫小説等等啦，佢都好多嘢做嘅嚇。 係啊，佢本身係教書啦，咁佢都幫我哋開卷樂歌節目做咗好多年嘅主持啦。 係啊，以至於其實我都識佢好耐，但係真係冇乜點深談過，以至於我一直咧都凝住覺得佢係一個學院派詩人，咁都係直到睇到。呢个记忆暂时收藏咧，就睇到佢除咗学院嗰一面之外，仲有其他嘢。咁其实当然啦，学院系佢好重要嘅背景啦。佢亦都系一个好高学历嘅一个诗人啦。咁佢系斯坦福大学嘅博士毕业嚟嘅，即系跟得上雅思嘅学历嘅诗人唔多啦，喺香港吓。咁但系佢嘅诗咧，我反而系发现到好多好大胆嘅破坏性嘅诗，包括早期有啲系比较少年意气。嘅詩啦，同埋咧97之後咧，佢寫咗好多好後現代嘅詩。 嗯嗯。 咁、啊、所以今次咧，我就會係揀咗一啲咧喺佢唯一嘅一本詩集呢、這個記憶暫時收藏入邊嘅詩，同大家分享嘅。 係，咁我哋第一首詩要介紹嘅、 叫《晚進酒》。 《晚進酒》，羅桂祥。一聲乾，喝住97時刻，灌夜色盡途。且把今宵饮尽，那里会闯荡的是江湖还是酒湖？啜一川河水，自珠江至维港，绕一圈水铺或是酒铺，伴着沙齿逢削来的刀锋，和着水景轮苍狼的摩托，调制出杯子里的沫。谁睁眼囚游于一樽樽林立的繁华？牛饮茅台以外。高粱以外的新酿，聚成罐罐慵懒的啤酒。面一山冷冷的冰，而山之外是提壶的田葵，交杯的飞门，醒时的议题。有谁想到一教14年，捏碎酒杯之后，手掌中心的一滩血缘，反像溺你满腹的希望。当疑惑注入整个城市，当电杆木狂醉作慢条惊惶的发，你怎忍独醒着去听？半瓶淡如水的香愁背面，泄泄的猜拳，在猜不住纷纷然欲弹的远地上，你只能苦涩的尘劳吐舌，吐成一匕首，等待割破一期红红的黎明。 啱啱听过咧，就罗桂祥嘅作品《晚进酒》。 晚进酒》呢首就好似我头先提到，即系佢最入边讲到呢样嘢啦，即系嗰种传统诗人嘅怀抱都好明显啦。古代有将进酒，佢、有晚进酒，咁亦都可以睇到佢已经有呢种颠覆性嘅考虑。点解佢要晚进酒呢？咁好明显同呢个呢首诗咧涉及嘅97有关。咁佢入边都好有意思啦。佢话有谁想到一教14年？碾碎酒杯之后，手掌中心的一滩血缘，因为佢嗰首诗系1983年写嘅，14年之后就系呢个97年啊嘛。咁呢入边咧系好有意思嘅，就系咧嗰个时空嘅交错，就好似咧嗱，我哋刚刚即系上个礼拜咧一个大师文学大师啊马奎斯过身啦吓，加西亚马奎斯过身，咁佢最出名一句咧就系《百年孤独》嘅第一句嘛，话系多少年之后啊，当佢面对行刑队嘅时候，佢会谂起当。 當年佢細個嘅時候，佢爸爸帶佢睇冰嗰下午，喺西班牙文嘅語法入面咧，嗰度咧係混雜住一個過去時同一個將來時嘅。咁其實咧喺呢個慢進酒入面咧，亦都係咁樣混雜住呢種過去時同將來時嘅並列啊。咁呢個係一首詩好有意思嘅實驗嚟嘅，因為如果你要喺一篇文或者一個小説入面咧去處理呢幾種時態咧，你就會好囉嗦嘅。但喺首詩入面咧，你咁樣處理當然有佢嘅意義咧。我覺得係嗰陣時喺香港人嘅心目中，或者喺一個敏感嘅香港詩人嘅心目中咧，九七咧慢慢咧係一個重疊咗將來時同埋過去時一樣嘢啦。即係佢雖然未發生，但係好似已經係埋藏喺你嘅手心入邊。只不過係當你14年後你揸爛隻酒杯嘅時候，你啲血先流出嚟，但唔代表你啲血之前唔存在喎。佢喺呢度反思緊血緣呢樣嘢，血緣呢樣嘢係埋藏喺你嘅心度、你嘅身體入面嘅。但係經過一個劇烈嘅事件，你先意識到佢嘅存在。咁呢個比喻呢，其實一直都同佢成首詩嘅比喻都係同係飲酒有關㗎啦，因為叫慢進酒嘛。咁去到最後呢，佢有一個突破，佢就話兔城一匕首啊，等待割破一期紅紅的黎明。呢個我非常有意思，其實好反叛嘅。點解呢？因為呢大家都知啦，紅旗係意味住乜嘢啦，尤其喺嗰陣時前九七時代，大家諗到將來嘅日子都係呢個紅旗插到呢個尖沙咀啊，插到旺角啊呢種想像。但係呢當時嘅好多詩人呢，有啲詩人呢就係一種恐慌嚟嘅，有啲詩人係一種逃避。亦都有啲詩人咧，就係一種不屑啦嚇，咁但係佢咧就係一種反抗嘅態度嚟嘅嚇，佢會將呢個黎明係割破咗佢嘅，咁樣對於佢嚟講，一期紅紅的黎明咧，其實黎明咧以喺習慣嘅想像入邊咧係即係好似解放咁樣啊嘛，即係話等待黎明啊嘛。其實我覺得嗰陣時香港冇一啲知識分子咧係對回歸係有一啲憧憬喺度嘅。冇一啲即係所謂可能左派啊，或者係其他嘅知識分子啦。但係咧喺羅桂祥呢首詩入邊咧，佢黎明咧係一個被割破嘅意象，即係黎明割破之後流出嘅血，可能係同佢嘅手心流出血係一樣嘅。即係其實佢係唔係去屈從於呢個歷史嘅進程嘅，佢係嘗試去挑釁佢，甚至反叛佢喺呢首詩入邊。 是，同埋第一句咁大家都好知道佢个主题系乜嘢㗎啦。 是啊，而且但系佢系好即系将九七咁重要嘅嘢，佢就用酒嚟去解构咗佢。 咁但系呢个时候李伟棠你话要听返首歌 啊。是啊，其实呢首诗呢，我第一次读我已经諗到一首歌，就系昨夜渡轮上。其实入面嗰种好多嘅意境好相似嘅，比如话维港两岸啦、水流啦、饮醉咗嘅人啦。第二朝的黎明，其实昨夜渡轮上入面有晒呢啲意象。 夜渡难何再倚，北风我迎头再遇，动荡如借海，城在两岸迎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 好，啱啱聽過就係昨夜渡輪上啦，咁啊加埋羅桂祥嘅晚進酒 咧。係啊，其實呢兩樣嘢一齊聽咧，我要提醒大家留意一個意象，就係昨夜渡輪上入邊講呢個城在兩岸凝神對視嗰個意象。其實嗰陣時嘅香港咧，有一種淡定喺度嘅，睇住呢啲嘢就嚟發生啦，就嚟發生啦。慢慢大家亦都淡定咗落嚟，要走嘅人又走咗啦。要留嘅人又亦都會留低喺度，我諗呢種淡定咧，可能反而係依家嘅好多香港人比較缺乏嘅嘢。 係，咁啊，除咗晚進酒之外咧，仲有一首詩我哋要介紹。 呢首咧係羅桂祥比較早嘅詩咧，叫《上街想想寫詩的題目》。 上街想想寫詩的題目，羅桂祥。既是走在奢侈的街上，我便得留神。而非核猜，那半截咬进巴士闸门的手臂， 吆喝菜价的那些嘴，时不时可以随意冠上麻木的羞耻。街景给丢起美国烟的门牙咬得七零八落，汽车的四个黑胎转得好快，却没有压着一只蚂蚁。哪有城市不烟尘？我正想着，沉重的黄昏呀的便升起了高空的太阳。当复杂只是一句过分简化的形容，于巷头仍会听到鸡蛋有多少条腿的争论。在挂起横条巨幅的地方，被风撩起以人物传记做标榜的海报，遂立风半边菜市场的湿流。快乐、胃病、口号与承诺如音律奏响这城市，有韵或故意松散的都沿着街道寻找容身的空间。 啱啱听过咧，就系《上街想想写诗》的题目，罗桂祥嘅作品啦。 系啦，其实佢呢首诗就唔使解释太多，因为好生活化。大家听入边话，又巴士闸门啊，又菜价，又烟啊，又鸡蛋啊，又呢啲菜市场等等，都系好日常嘅嘢吓。咁其实呢首诗咧，都有啲接触香港嗰阵时有个诗歌传统嘅，都系雅思先生开创嘅啦，就写我哋日常生活嘅传统啦。但系佢又多啲鬼马嘅嘢，罗桂祥经常佢会有一啲嘢，比如话佢会听到鸡蛋有几多条腿嘅讨论。咁我哋一般都系争论有鸡先定有蛋先咧，但系佢又再演化成鸡蛋系咪有腿嘅咧？呢样嘢其实系解构紧咧一种习惯嘅思维啦。但系最有趣嘅，我讲呢首诗咧，我点解会拣呢首诗嚟同大家讲咧？佢系第一句啊，我非常重视嘅。佢话那半截咬进巴士闸门嘅手臂，同埋嗰啲即系嗌吆喝菜价的那些嘴啊，系咪可以随意冠上麻木嘅羞耻呢？其实呢度佢反思紧一种知识分子嘅态度嘅，系因为咧喺好多诗人嘅眼里咧，可能咧众生咧系麻木嘅。嗱，众人皆醉我独醒，系得我咁敏感啊，所以咧我睇到呢啲咁嘅即系市井之徒，会唔会觉得佢哋系麻木？佢哋冇我咁敏感到呢个时代嘅变迁啊，或者呢、这个即系大街上呢种诗歌嘅意境嘅流动啊咁。但系开头第一句，佢就要你反思，佢哋系咪真系可以随意咁样咧？咁后边佢其实咧就喺度反驳紧呢句话，佢哋根本就唔麻木嘅。担住支烟嘅牙咧，系会点样咧？佢又会暗示紧一种政治关系喺入边嘅。佢又会留意到咧呢种高速发展嘅，比如汽车嘅碌好快，但系有冇压住一只蚂蚁咧？对于普通嘅老百姓嘅影响又系点样咧？呢首诗咧，其实系一首论诗嘅诗。佢系讨论紧啊，我哋应该点样去写一首当代嘅诗歌？咁呢首先呢令我諗起一啲美國嘅當代詩嘅。其實首先佢成個語氣嗰種羅列佢見到嘅場景呢，就令我諗起維特曼嘅詩啦，即係寫草葉集嘅維特曼啦。咁另外呢就係佢令我諗起一個美國當代詩人叫 Simpson 嘅，一個美國詩人呢，佢寫過一首叫美國詩歌要有一個偉大嘅胃。佢話點解呢？因為要有一個偉大嘅胃先可以消化當代呢啲橡膠嘅車轆啊，呢啲石油啊。一首當代詩應該係有好強嘅消化能力，將呢啲好似毫無詩嘅嘢都歸納到入去，而且又能夠套出翻一首詩出嚟。 係，咁但係我哋喺呢首詩入邊點樣睇複雜呢兩個字咧？ 係啦，佢呢句好敏感嘅。佢話當複雜只是一句過分簡化的形容，因為佢呢首詩其實係一個後現代嘅詩嚟嘅。佢調轉翻咧呢個現代詩咧，將一味咁追求複雜。但系咧，其實嗰種複雜咧，往往係可能詩人嘅臆想嚟嘅，即係詩人咧自己喺度想像，將好多嘢咧嗰種抽象嘅關係係點樣。但係會唔會你咁樣反而係簡化咗你所面對嘅嘢咧？點解咧？因為咧，我哋寫詩就面臨住一個言詞嘅選擇啊。當你選擇咗一個詞去形容呢樣嘢嘅時候，你又喪失咗幾十個詞去形容。其實係咁樣，好似呢首詩咁樣，你去直面翻你所見到的具體事物咧，反而係保留咗佢嘅複雜。 是，我除了上街想想写诗的题目之外，还有名字的运动。 名字的运动，罗桂祥。有这样的一个放逐故事吗？他有稳定的生活圈子与活动空间，未至僵化的社交关系，一时三刻还没出危机的明确身份。然而名字早就舍他而去，迁徙到许多许多 他曾经填过的表格中，隐藏在无数页的登记册和电话簿里，或者流失在众星的传播之间，他从来没有发觉，也不为此而哀伤，要用不断的重复才令自己相信名字确实存在。签下了它，就签下了存在，签下真确，签下绝对，甚至超脱身边的时间。现实也不能把它摧毁，身体即使衰老，名字也不见得衰老。尽管它漂泊浮动，尽管它一开始便不属于谁人，然而当一切资产都已经私有化了，他依然坚信唯有名字才可投身这场公众的运动。 名字的运动，咁呢首诗又讲啲咩呢？ 呢首诗我哋首先要睇佢嘅题目，运动两个字。呢、这个运动呢唔係做运动嗰个运动，因为我哋睇返下面嗰个日期，1989年5月、 嗯 啊、大家知嗰阵系咩运动啦，六四运动啦，学生运动啦。但呢首诗呢喺众多香港诗人写及六四嘅诗呢係非常独特嘅，就係佢非常冷静咁样反思緊一样嘢，就係、是、身份嘅问题啦。尤其係身份呢被名字代替。其实佢呢度写紧嗰时，我哋都有签名，即系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啦。其实签名呢种仪式，可能就系嗰时比较开始流行起上嚟嘅。后嚟呢廿几年，我哋都经常发起各种签名运动，去支持一个真正嘅运动。可能喺香港你因为隔岸观火啦，又隔得远啦，你冇可能真系以一种肉身嘅运动去参与嘛。于是我哋就有咗一种叫做签名运动。呢样嘢，咁其实咧，罗桂祥比较早留意到签名运动嘅入边有啲荒诞嘅地方，或者系一啲咧吓微妙嘅地方啦，所以佢嘅题目叫《名字的运动》，其实佢紧写紧一种签名运动，系咪我签咗呢个名，先至系意识到我可以投入到呢个远在北京发生紧嘅呢个学潮呢？但系咧，到佢最后佢又话。佢依然坚信唯有名字可以投身这场公众的运动。咁其实呢度佢反思緊呢公众呢样嘢嘅。当你一个运动成为公众嘅时候呢，你作为个体呢，你只係剩返你嘅象征意义嘅啫。就好似我哋一直比如同北京方面计较緊死咗几多人。嗰陣時我哋就要計一個個人名啦，咁其實呢個時候呢又係好悲涼嘅，我覺得，因為死一個人同埋死一百個人係差唔多嘅，咁其實呢首詩令我哋反思緊呢樣嘢。 係名字的運動啊，咁我跟住落嚟呢有另外一首詩呢，個詩名就比較鬼馬啲啦。 呢首係超鬼馬啦，其實羅桂祥呢喺1989年之後呢寫少咗詩嘅，喺佢詩集入面呢係一下子跳到1997年嘅。97年之後呢佢寫咗一系列呢同呢個文化研究有啲關係嘅詩，譬如呢首叫《性別研究班上差點淹死一個參選港姐女生》，嘩好長， 聽一聽先。 性別研究班上差點淹死一個參選港姐女生，羅桂祥。一个浪潮与一个浪潮之间，根本我不是个有把握的冲浪者，专业没顶，多是浑水中摸寻性别，偶然在失败中认错，再认方向，往已经波涛凶狠的水里吹微弱气泡，有时也趁势把那床高耸巨浪看作自己功劳。当洪水迫使男的、女的、红的、阴的挤压流晒，在同一船上性别分界，成了混沌中最后秩序。于是女的希望这是铁达尼号，让男的永远为她沉没，而痴的选择掉进大海，做潜藏双性的鱼类。女太多太牢骚时，就自动变性，继续恋爱。在风高浪急的班上，我还未看清谁愿力谁得救了，便在报上见到其中某个女生爬上了彼岸，不知用什么方法走进离水很远的内陆城市，很远，潜水衣早不在身上，甚至刮清了还未进化完毕的轮，对传媒带着仍潮湿的缅甸说我不入大陆谁入大陆，老老实实我的声浪怎也不能盖掩你们从岸上打来的手提传召，即使干涸的鱼走入了人群，自然而然， 都会长出飞快毛腿。 这里呢，我们可以提出这个作为一个教文化研究啊，教这个比较文学的一个学者诗人的鬼马之处啦。因为严格来讲，我们会觉得这个题目好像有点性别歧视这样的。即是虽然你推理不出性别歧视，你一听这个名字，你觉得好像不是挺政治正确的。 那 它里面呢，亦都是不断地反讽呢女性和男性之间那种互相的消解。女性呢又渴望緊男性呢为佢沉默啦。即係佢希望呢佢哋喺一个课堂上嘅呢啲学生呢好似希望緊自己此生系一个铁达尼号。咁其实铁达尼号本身呢部电影或者系成件事呢都系一种传统嘅性别价值观嘅体现嚟㗎嘛。当然啦，你可以从绅士风度嚟去理解，但你亦都可以諗，咦，点解要上船嘅时候要妇女优先呢？呢样嘢到底有冇得反思呢？如果我哋系否定佢，其实系对女性好定系唔好呢？ 真系好难讲呢啲。你又想上船先受到优待？ 最吊诡就呢样嘢啦，提出呢样嘢，但系咧佢又加入咗另一个童话，就系话假如遇溺嘅话咧，這个女性咧系会唔会变翻呢个美人鱼呢？佢用翻人鱼呢个童话，又系颠覆翻嘅。其实呢入边有两个咁经典嘅性别嘅典故，但佢最后有两个讽刺咧，其实都几政治唔正确嘅，讲得好笑啲。那个女性佢话，我不入大陆，谁入大陆？其实这个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呢，即是比如近这几年来呢，对港女的挖苦呢，其实有一样嘢就是港女呢就自惊去大陆㗎嘛。即是好似一讲到去深圳就话，哇，又被人割肾啊，又被人呃啊。其实这段呢佢有少少讽刺嘅。咁当然佢套用嗰句话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啦。咁但係呢个我不入大陆，谁入大陆呢，对于一条鱼嚟讲又真系地狱嚟㗎喎。一条鱼如果返返大陆佢系会死㗎嘛。但係佢又话呢条鱼呢入咗人群，自然而然呢都会长出飞快嘅毛腿。毛腿呢，这个又是一个性别研究一个意象来的。为什么呢？很多女生城市的女仔呢，她是会剃脚毛。 脚毛， 但为什么要剃脚毛呢？到底是屈从于男性的目光呢，定是为了显示自己女性的不同呢？其实这首诗挺有趣的，她作为一个男性的角度去讲这种即是性别研究上面的一些吊诡的东西，一些矛盾的东西。但她没有给到个答案。 不过如果作为女性的读者呢，我希望罗桂祥写返首是性别研究班上差点淹死一个参选亚洲先生咁样咯。 是啊，同埋佢呢首诗都几刻薄嘅，我可以讲。 即係除咗研究女性之外，都系研究男士嘅。好啦，咁我哋今集呢就介绍咗几首罗桂祥嘅诗啦。咁下一集我哋介绍另一位诗人。 是啊，另一位都有学院背景嘅啦，就系陈志德，陈灭。 下一集再傾啦，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